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杨岳桥。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好那今天就、是我 Ringo 和天马先生的后面主持的咁呢今日就嚴肅啲討論啦，因為呢上個禮拜就即公布咗林鄭嘅上任之後第一份施政報告，咁著墨係點，又或者啲懶人包呢，我覺得大家需即係而家都差唔多過咗成個禮拜啦，咁睇就睇得七七八八㗎啦，咁所以呢人哋講過嗰啲嘢呢我就基本上唔會執口水尾嘅，咁房屋我係會重點講下，不過呢就唔係講佢即係點解要即大概意思咧，唔係鬧佢，而係話我真係即係喺佢公布咗施政報告之後咧，我係真係揾咗啲 research 就大概即係攞翻啲 fact 出嚟講，就大概講一樣嘢好緊要嘅，即係大家點解會覺得林鄭呢個施政報告咧係叫做慫恿人哋去置業，即係潛台詞就係話林鄭點解唔使起公屋咧？你好緊要嘅問題。即係你到最後睇完啲 fact 咧，你又會發覺，哦，原來佢係意思係咁樣。咁但係咧，呢樣嘢會留翻即係較後節數先講，因為咧係嗰啲係好長好沉嘅。咁啱啱開始節目之後咧，就想講啲比較歌詞嘅嘢先嘅。咁啊 ，Ringo， 你有冇睇林鄭公布咗施政報告之後嗰個立法會答問大會咧？ 睇就冇睇。聽就部分有聽，佢喺嗰個商台同埋港台嗰兩個朝早嘅即係個 session 就有部分有聽，因為聽唔落啊，好似真係聽唔落啊，有啲 例如咩聽唔落，即係你覺得佢太過行火啫， 虛偽， 虛偽， 簡單講就虛偽。 边、啊、方面虛偽先？ 嗱，好簡單，我哋頭先食晏都同班老友記都分享過嘅，就係、是、話 你嗰班老友記係即係先定名先喎，即係我識好多傑青嘅朋友咧，佢哋啲老友記全部都係傑青嚟嘅，咁所以 唔係我哋啲即係叫做 all walks of life 嘅，咁、 okay, 有啲啊退休公務員， okay. 有啲澳洲嘅啊返港嘅居民咁樣，咁都係即係又有啲黃絲，有啲藍絲嘅，有中立多嘅，即係我哋中立嘅，咁即係。向阿林鄭嗰個嘅睇法咧，就覺得佢如果俾阿曾俊華計啦嚇，即兩個競選嚟講咧，佢應該係喺民生嗰個照顧嗰度咧就大啲。預咗知道佢咧喺個政制啊民主嘅步伐咧，就一定會勒住或者側側膊㗎啦。咁好明顯咧，根本就消失咗啦。好似香港，咦，完全唔存在民主，唔存在法制，唔存在其他問題嘅咁樣。咁好啦，我哋就集中喺民生度講，即係一句咁，我個老友啊，佢同個老婆講。就係話，喂，全部小恩小惠啫，咁呢個係百分百對嘅，真係小恩小惠。即係你 expect 林鄭想買票或者買民望咧，就做啲嘢，起碼果敢啲、大膽啲啊嘛，大刀闊斧啲啊嘛。咁而家做咗出嚟，但係成功喎、啊，大家都可能聽到啦，即係話嗰咩400蚊加 交通津貼， 300加300啊， 300加300咧，搞到咧個個人都熱計熱話，咁樣嗰度 AA 咧。就拉到即係啲人冇講第啲嘢咯，咁香港係咪真係港豬，或者係咪真係已經仲係全部未瞓醒咧？我真係唔知啊。 啊 ，Peter 先生， 我同意嘅，基本上都係小恩小惠啦。咁同啲人講翻佢答問題好聰明嘅話，就係、是、話其實佢施政報告啊，梁振英就全部讀曬嘅。佢淨係讀重點，要講嗰啲嘢，咁就我係話篩出咗大家去 focus on 啲需要嘅，即係佢想大家想知道嘅嘢，答嗰啲嘢，主要重點嗰啲有矛盾有爭議性咧， 就擺喺寫嗰方面，佢就直接講出嚟， 講都唔講，答問大會直頭係避咗嗰啲咁嘅話題，所以咧，我覺得呢啲咧就係話佢比梁振英更難搞嘅地方，根本成個討論係完全即係你只係討論埋啲完全。 唔重要嘅嘢咯。 即系我非常之认同呢一点嘅，因为点解咧？你由阿董开始，阿董同梁振英都系政治任命官员，佢系冇做过任何公职嘅。咁所以呢两个人最大嘅犯错咧，就系佢完全唔明白究竟即系公务员嗰种精英系统训练出嚟下嘅人点样避重就轻。林郑同曾荫权就 exactly 就系呢个版本，就话俾你听点样避重就轻，讲啲大家 side check 咗啊，又无可无不可嘅嘢，同你派下啲二三百蚊啊，讲下呢讲下路咁啊，诈诈递递大家啊，大家不如上网睇个计数机，睇下你自己嗰份交通津贴，睇下攞到几多啦，系嘛？即系完全系无关痛痒嘅嘢，真系要大家谂嘅咧。就佢係擺喺個 printing matter 上面寫出嚟白紙黑字，你有心嘅有心，即係真係會研究成份施政報告，你去睇啦。呢一樣嘢係最叻嘅，而引證咗呢個講法嘅係咩呢？就係正正就喺禮拜三嗰、那個答問答禮拜三定禮拜四，因為我好似禮拜三晏晝嗰個喺立法會嘅答問大會上面，你睇下咧，好多人問嘅問題無關痛癢喎，包括係咩？包括邵家臻，即系我系讲咗一样嘢。喂，大哥，唔系讲佢讲嘅嘢唔啱，系即系香港系一个好悲惨嘅城市，有好多人真系自寻短见。而我非常之相信，有一部分嘅原因咧系嚟自嗰啲人对社会普遍悲观啦，各样那样。总之就去到最尾就有一个结论：我死就一死，二谢天下啦。问题就系话，你系咪大声闹佢两句？你将咁多条人命加喺佢身上，大家就会认同你啊，邵家臻。就鬧得林鄭好有道理呢，好坦白講，我一聽落係比較硬耳嘅，而且呢我幾個法律界朋友呢佢都覺得大聲唔代表有道理嘅，尤其是你唔可以屈佢殺人吓。第二呢最搞笑嘅嘢就係、是、今日你返去睇新聞嘅時候，你就發覺一則新聞，因為林鄭今日呢就宴請親朋喎，咁啊好多非泛民唔係非建制嘅朋友都有去到佢府上 好似啊 食嘢啦，咁啊好衰唔衰，阿邵家臻又有份。都唔紧要，你喺个门口度又好似同阿林郑都原来几有两句，都几 friend 几相敬如宾㗎喎。喂，咁你上个礼拜唔好闹得人咁凶狠啊，大佬你咁多条人命绑喺个女人身上。即係我觉得你最怕就系咩呢？一个有意义嘅讨论，一个有意义嘅一个针锋相对嘅一个讨论。你最怕就有啲嘢质佢食死猫。你变咗你所有其他人喺你阵营里面嘅人嘅质问呢，就好似哇唔得你即条埋咗。喂，咁唔系好掂喎。咁呢一样嘢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反省一下嘅，即係你要反政府，又或者你係有啲嘢要要求嘅时候，你要諗下你条路线点为之叫做啱。咁大闹冇乜嘅，但係有一样嘢喎，梁志祥喺嗰个答问大会上面呢，好奇怪，有一样嘢佢係高调咁问林郑，喂，佢確定咗林郑呢架政府係吹和风。我都好奇怪，点解有建制派出嚟肯定林郑嘅做嘢係吹和风呢？一，林郑知道佢唔知道呢个言论嘅先。如果林郑系冇同佢夹过嘅话，好明显建制派肯定林郑嚟紧呢几年嘅施政会系吹和风。呢一样要扣落喺边度讲呢？就系、是、林郑当选之后，好多人，包括好多泛民嘅朋友，批死林郑嘅蜜月期得三个月。喂，大家言犹在耳啊，嗰啲嘢，我一句嘅啫，起码都两三年。嗰时即系做节目嘅每一个同我，尤其是阿昌，听得最多噶啦。点解我讲两三年条线系点画呢？好老实讲，佢上场之后点样去派钱，又或者点样去巴结嗰啲泛民议员，大家系心里有数嘅。问题条线点定？嗱，头先 Wingo 讲得啱啦，嗰条线系定喺边度呢？原来派两三百蚊，大家会讨论噶啦，大家觉得 OK 噶啦。你同你班有识之士讲咧，普遍收集翻嚟嘅意见就系话，大家都谂紧点样攞尽嗰三百几蚊咯。即系比较有远大目光嘅就系话，诶、哎，究竟个六字居或者首字我自己符唔符合？讲政制嗰啲系冇人讲。呢排讲得好啱，大家应该讲嘅系咩咧？一地两检。但系好老实讲 ，Bingo， Pegasus， 你问我。是不是有足够的民气去组织一次十万人大游行上街呢？ 完全没有。即是我觉得大家所坦白讲，大部分市民其实蛇斋饼种是很够的。你要话到俾你听蛇斋饼种而家政策有什么问题令个蛇斋饼种不 work 呢，咁呢佢哋就可能喐到。但如果你 不斷揾啲嘢餵佢哋啊，派錢小恩小惠咧，你基本上係聚集唔到民氣嘅。 係啦，即係所以即係老實講，我覺得好早已經我係好悲觀㗎啦。而係點解我覺得林鄭上場我會更加悲觀咧？就是、因為老老實實佢係真係第一，佢係識埋面光。黑人憎嘅嘢咧，佢阿馬仔做，或者唔做。咁但係你係咪可以咁鬧佢咧？又唔係，咁佢係真係做少咗黑人憎嘢。咁啊，事實上係啊。咁而且你話喂係點講咧？你話成個施政報告，你話係咪真係好 evil 咧？我又覺得唔係。但係你話係咪幫到好多人咧？更加唔係。但係有一樣嘢，如果大家係有好似啲報紙佬咁喺度計數嘅時候咧，你會發覺佢呢份施政報告似財政預算案多啲嘅，因為讲钱、讲银码、讲补助嘅嘢系大过你成个施政报告方向。屌，呢一样嘢系大件事啦！从来施政报告系俾方向嘅。如果你嘅施政报告都讲银码、讲金额、讲补助嘅话，咁我问你，咁陈茂波坐喺度做乜沟嘢咧？ 因为要废咗陈茂波， 同埋啊，创科局啦， 系啦，废埋创科局咯。OK， 嗱， 真系有好有唔好啦。啱， 喂，我抢少姜先。你头先因为头先讲话林郑派小恩小惠嘛，咁近期我都同啲朋友倾，做紧一个调查，可能揾到呢个林郑或者建制派一个死穴嘅，好可能系。咁关于其实政府安老政策嘅，政府安老政策你都知噶啦，其实而家主要私人院舍横行噶啦，就算政府买位都甚少，亦都发觉即系我而家所问嘅朋友认识啊，政府买位嘅院舍咧，其实啦都管得比较严，你唔会出现咗扣留老人家身份证啊，或者俾民建联好多人一车一车咁样车咗去投票啊之类嘅嘢嘅。OK， 咁嗱，从呢个角度去推，咁即系话多私人院舍而冇并买位嘅话咧嘅存在咧，其实一系令到建制派嘅票源更稳定，亦都可能系好多经营私人院舍嘅人啦，都可能建制派背景嘅关系啦，令到佢哋嘅财务收入更加稳定。即系话，其实正我可以话，如果有足够数嘅话，会唔会可以 conclude 政府喺安老政策唔做得好啲或者少啲私人啫，其实 係 为咗保障建制派嘅叫票源呢，呢样嘢建制派系唔会挥霍嘅。即係话如果你一班 老人家支持建制派嘅话，原来发觉建制派系唔会为你令到更加政府买更加多院舍位嘅话，令到你嘅受嘅服务更加差嘅话呢，其实可能一个弱点嘅。因为我睇过今次施政报告啦，关于即安老政策全民退保嗰方面呢，其实呢就好少好少，即系甚至系话冇。咁但系呢样嘢其实会唔会系一个弱点咧？可能就需要好多人去帮手揾下数据，会唔会知道呢件系咩真系一个事实啦？ 安老数据啊，真系未揾过啦。咁啊，即系当然研究过咧，即系将来就可以多啲讨论嘅。咁但系林郑份施政报告好啦，你两位就即系比较都留意新闻啦。咁啊 ，Ringo， 你又觉得你最满意或者最唔满意的地方系咩先？ 最满意多啫， 满意真系冇咩， 满意真系 咁啊系，咁啊系， 唔系有啲有嘢新局面，我又觉得 OK 嘅，即系我讲翻创科啊，创科局面就系加工咗杨玉红啦，我非常之觉得， 唔系真系要你讲讲，点为之叫加工咗杨玉红？ 佢话佢自己会亲自率领一个跨部门嘅创新科技督导委员会啊嘛，去做呢样嘢嘛，佢列咗八大点系点样去研发资源啊，会做人才，即系八个方向啦， 讲得越嚟越仔细啦。 系啦，讲得好仔细啦。基本上，大佬你呢啲嘢应该杨玉红讲出嚟、proposal 出嚟噶嘛？我相信系林郑话杨玉红，你交份嘢出嚟，杨玉红交唔到，林郑你跟住做啊。跟住杨玉红话唔识做、啊，咁啊，妖，我同你做埋去仆街。即系我觉得呢个完全系林郑嘅作风嚟，因为啲人话林郑成日叫人哋交嚟俾佢自己做另一份噶嘛。如果你份嘢差佢嘅话，佢叫你跟埋佢嘛。我觉得佢而家直头系杨玉红连跟都冇能力跟啊，即系废到爆。 哦，咁啊，多谢你睇到呢点，我又唔识睇。咁但系老老实实，你系咪觉得佢即系讲过呢一堆政策，系讲出咗道先？ 嗱，佢讲嘅大方向咧，我唔会反对嘅，我觉得都 OK 嘅。但系其实好多时候睇细节执行，即系有几个方向，我觉得其实系即系如果佢真系向某个方向做，系即系 OK 嘅，系例如科研嘅基建。當然要講佢基建係啲咩嘢啦，即係有咩方可能令多啲 internet access 啊，或者政府 provide 更加多嘅我哋叫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可以令到件事更加好啲。例如可能啲 network 係可能租出嚟，或者政府自己起 data center， 每個人有某個 communication power 俾佢做啊。呢啲我覺得 OK 嘅，開放數據 open data 呢樣嘢咧，我啲 friend 啊豪華嗰啲人個個都話要噶啦。究竟你點樣 open data 咧 ？open data 唔係話俾你咧，你啲政府啲 document 可以 download 啊，最少你出 啲數字嚟，可能投票記錄嘅，你冇出 BTF format 啦，你出個 database 發永可以 carry 到啊，大佬。minimum 你要做呢樣嘢 ，OK。第二樣嘢，你個交通啊、班次數據啊，或者政府好多樣嘅位置嘅嘢，例如可能誒啲嘅休閒土地嘅正式位置 GPS location， 你都俾個 carry， 你唔係話哦，你係要去民政事務處嗰度同佢攞翻唔知十九幾萬年前嘅紙，跟住抄翻嚟做啊呢啲嘢啫。我覺得呢啲係 OK 嘅，如果佢真係咁做，佢唔係話咩哦，你全部啲嘢咧。你可以有 Word document download， 唔係 PDF document download， 咁無謂啊，係咪先啦？咁政府採購，如果即係話，如果香港對香港研發公司有份參與公司 purchasing 嘅，係有 priority 嘅優先嘅，或者你話喺 vendor 裏面嘅，政府要 build 啲 system 係揾香港公司做嘅，真係香港 register 唔係大陸啊嘅公司，咁我覺得 OK 喎。如果真係咁樣嘅話，當然我呢個係我即係良性願望啊。佢可能佢話誒。政府採購嘅，佢只係話啊，可能一啲叫香港註冊嘅大陸公司，即係其實大部分如果九成上面都係大陸做嘅，都算 OK， 叫做有即係有喺 Tenderbox 有優勢嘅。咁我覺得呢啲廢咯，係啦。同埋檢視法律方面啦，即係檢視有兩個方向啦。一個檢視方向就當然我有咩方法去令到更加多嘅科創喺香港做到嘅。第二方向就係、是、喂，我檢視法律 block 住曬外地嗰啲先。唔俾大外地嗰啲嚟，到大陸嗰啲 ready 啦，我先開翻。咁即係有兩個方面睇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啲係一啲睇佢點執行啦細節。佢個方向係我係啱嘅。 我又要吉阿梁振英一刀啦。咁你覺得呢啲嘢點解林鄭又做到，以前又做唔到咧？ 點解林鄭做到以前做到，梁振英廢啦？ 佢唔熟入面个政府个运作啊！ 佢真係諗住俾杨洪做系咪咧？ 真係， 佢真係谂住俾杨洪做。 佢諗住搵咗话唔得掂就可以搞掂教育，搵到杨洪搞掂创科啊嘛！佢諗系咁啊，其实梗系唔系啦。诶、欸，补充翻，头先你问我有乜嘢系值得赞？我唔记得咗，我成个都戴住顶即系吓 社企帽 350啊，社企嘅帽。咁而家咧，我呢件衫大家睇到啦，个 D 字系啦 ，Design Council。 Design Council 就设计委员会喺创意产业嚟讲咧。佢係咁多屆特首都算係高調支持嘅，呢個真。咁啊，亦都我哋好多即係呢啲叫做 design 啊、創意產業嗰啲嘅活動咧，佢都係又出人又出錢，最緊要出錢。咁啊，呢次都即係高調講咗兩樣嘢，就一加咗10億啦，就係、是、一個叫創意自優個 program 啦，已經做開嘅，不過就細雞，而家加10億，咁其實都係杯水車薪。但第二個咧，佢直情 name 咗就 design centre， 即係香港設計中心，就係即係俾佢大搞嘢，就要做亞洲設計之都咁樣。咁睇下有冇咩具體嘢做喺度。 嗱，你講呢樣嘢就令我就講翻創科政策。有人問喂，創科政策究竟要做咩？即係有啲咩可以做嘅，係啦，講咗好多啲嘢，咁都網上同人討論過啦。有啲人就講 Python 有冇用啊之類嘅。咁我好簡單嘅位要求，你究竟你本科係資源俾創新科技嘅企業，究竟？同貿易發展局對香港做 trading 做 design 有冇同等對待？如果你去唔到同等嘅話咧，協助嘅話，我覺得你未夠嘅，最少你要去到同呢個貿發局對新創企業嘅資助要相近，我先覺得係 OK 嘅。如果唔去到咁嘅水準嘅話咧，你其實都係得個講字嘅啫。 咁有冇嘢贊先？唔係。講完啲讚啦，咁彈啦， 咁就多啦。咁我 你講你最想彈 嘅嘢先。帶350香港啊，我哋都戴嗰頂帽嘅話咧，基本上喺佢嗰個重點，因為我同阿李偉財咧都有當日嘅下晝，即係佢就施政報告嘅上晝公布啦。咁阿黃錦星咧，即係環境局咧，就即日嘅下晝咧就已經有個叫 policy briefing， 即係政策嘅匯報。咁我哋去啦，咁去到嘅時候喺門口就有派一本厚嘅，咁我梗唔攞厚嗰本書啦，即係40000多字啊，唔記得啫。 49000， 即係讀 真係49000啦， 49000字。咁我哋梗係攞個重點啦，一喺個重點咦，我就反你後面咦，有冇睇漏嘢啊？係隻字不提環境同埋氣候，隻字不提，淨係掂下就鄉郊保育咁上下，咪城鄉嘅鄉郊。 佢好似系上任政府话要带领个跨部门嘅气候政策， 2030啊嘛，系咯， 好似佢而家佢好似冇咗呢顶帽。 嗱，以前就佢自己孭起噶嘛，佢又系好高调啦，所以我而家创意产业嗰度即系 design， 唔系，所以我好惊佢而家话带领个创新科技委员会咧，下年咧又好似咁样，系唔记得咗冇咗顶帽噶啦， 有前科啦吓，带领要叫咩啊？对嗰啲新界原居民嗰啲啊， 又走咗数啊， 冇咗件事，咁而家我哋又惊呢样啦，咁即管讲翻2030先，因为佢喺 舊年係好高調啊，唔知幾多十三個局長一齊就撐佢個大嗰個 announcement 嘅，咁啊做咗好多嘢嘅，咁我哋覺得咦都有啲指標係好 aggressive 嘅。即係定出嚟啊！香港未來減碳嗰個目標啊，各方面。 咁但係佢而家隻字不提啊， 佢就隻字不提啦，完全。咁我諗住啊，黃錦星局長都會好清晰提咧。黃錦星局長咧，真係亦都係即係好落實做嘢嘅人。咁我哋去到坐低，咁啊握完手飲完茶，飲完杯茶之後，食完個包之後咧，就睇佢打出嚟宜居城市，即係啊呢個環境局嗰個嘅 briefing 就叫宜居城市。咁咩咧？九大原則。九大嘅重點，咁第一個咧就真係氣候啦，抵禦氣候天氣，抵禦極端氣候天氣，但係推廣呢個防災嘅教育，嗱呢個好嗱字裏行間好我哋叫 delicate 嘅，我哋有叫 adaptation， 有 mitigation 係嘛？咁即係話佢而家你大家 adapt 啦，即係同而家我哋好嚇最中意見嗰個陳帆局長嗰個即係。乱笠嗰人一样啦， 即系唔得点嚟嘅，一样 唔系一样嚟嘅， 一样就 数，即系死就死梗啦，大家体谅下啦，系嘛？你哋学下点样防，即系点样抵，点样去叫做防灾嘅教育啦，即系啲水冧到上嚟，杏花村再冧咧，你大家就唔好落停一场啦，你大家唔该杏花村嘅停一场冧，用啲水泡啊，明白？即系佢唔会去点样对抗佢啊，而系。殺到埋你啊！啊，你熱到啊！我前幾日都係35度咁樣，你熱到死嘅時候，唔該你大家帶把啊叉電風扇吹下啦，就吹涼自己啦咁樣咯。即呢個潛台詞就係咁啊！即如果以我哋行內人睇落去啊，即唔會話積極做啲嘢能夠真係對抗到，起碼就算香港或者係即周邊地區嗰個嘅氣候變化嗰樣嘢啦。啊，即係呢個好大劑嘅，雖然佢擺第一，咁我讀埋俾大家聽啦，因為大家都冇乜機會知㗎啦，個個都係講嗰400蚊、嗰300蚊點樣使，或者係嗰啲咩抽六字居嗰啲。咁第二樣咧，比較係好啲嘅，即係咁耐以來，即係針對氣候變化嘅咧，都要爭取呢樣嘢，咁都叫做白紙黑字落實咗啦，叫做分布式嘅可再生能源上網電價。咁我哋之前熱戰350都講過㗎啦，上網電價即係話咧，如果你啊 Raymond 有間豪華嘅村屋個屋頂咧，就可以製到啲嘅光纖板， 即係美國好興啊！而家 係啦係啦，即係嗰啲叫做 Power Grid， 係啦，就你多咗用完用唔曬咧，你中電或者廣燈咧就一定要有個價買翻你，咁啊 OK 嘅，咁所以呢個分散式即係唔係話以前係犯法噶嘛？你生產到電出嚟俾自己用就得，你話想賣俾人咧就犯法嘅，而家就即係正式落實咗，咁呢個係唯一嘅好處。跟住就同氣候冇關啦，以後3、4、5、6、7、8、9都。進一步收緊空氣質素指標，大家都知啦，香港嘅空氣質素指標係落後聯合國嗰個標準好多㗎嘛，不過就側側膊唔得角㗎嘛，咁而家係咪挨近啲呢？因為如果佢用聯合國嘅標準呢，就全部都每日都危險危險危險超高超高㗎嘛，係啦，咁而家係話收緊，所以佢都好技巧。咁跟住第四呢，就係渡輪同埋政府新船隻試驗綠色技術，點解呢？因為即係政府啊，陸公衛以前都成日 proud of 咧，就話啊，其實香港個空氣嘅污染咧，就係嗰啲大嘅油輪或者大嘅貨輪咧，佢哋用啲廉價嘅柴油入到嚟香港咧，就猛泵咁啊，即係造成即係 60% 嗰個空氣嘅污染。 咁唔係北邊嘅工廠咩？ 北邊工廠都有 measure， 但係佢一路都 claim 佢嗰、那個即係佢個報告啦，我唔 challenge 住報告啦。咁就話嗰啲就最犀利，咁所以限制咗咧入咗香港海域咧，即係之前啦，舊年之前咧。就係用一啲叫做優質啲嘅柴油，咁所以咧就嗰個嘅指數咧係低咗嘅。咁而家話我進一步要做多啲嘢啦，咁樣咁係咪指定某一個 grade 啦？即係我哋含鉛與唔含鉛嗰啲。 係咪除盡啊？因為我所知道赤鱲角 always 咧，即係個空氣污染係好差嘅，因為赤鱲角對北咧就冇任何嘢隔住，又冇山，所以咧北面嘅工廠咧對赤鱲角影響好大嘅。 大家做個 survey 同埋做個 report 都知啦，你點樣定嗰條界線？你點樣定嗰個 parameter 咧？就好海闊天空噶嘛，大家都知啦。咁呢個真係要 drill 落去定知。咁但係即係我俾翻大家 update 翻啦。咁第五啦，咁啊好多即係真係落地嘅環保人士咧都好關注嘅，就係優化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嘅安排。優化又係可圈可點啦。即係上次出嚟就俾人插佢啦，我哋有個樂樂啊，我哋嗰個就話：哇！你俾個咁細嘅袋我嚟擠，我咪淨係抌個袋都抌好多咁樣。咁而家優化，即係話收咗咁多意見之後，點樣再執翻佢？咁係咪即係更加寬鬆咁啊？變咗冇嘢咧？咁我哋唔知啦。咁叫優化。咁啊，第六嗱呢個又係比較創新嘅，就係、是、但係即係笑大人嘅口嘅，就係、是、研究引入 中央收集废胶樽啊，即系。就是你呢個啦，啊 ，Raymond 要打嗰啲啦，啊，我哋呢啲 OK， 即係話無論係水啊，其他飲品都好，個廢膠樽咧，每日係500万个，香港咁細地方啊，每日係500万个，大家都好恐怖啊！你諗下，咁好啦，因為以前喺回收園，即係屯門個回收園咧，有一個仁愛堂辦嘅咧，就接埋咗啦，即係做唔住啊，營運唔到。咁啱啱近來咧，就有另一個嘅即係環保嘅公環保嘅商人咧，商號咧。就攞咗嚟做，咁嗰個可能佢用嗰啲，即係話一個商業嘅政策咧，就可能係好啲，即係起碼做得到有一個回收嘅價值，或者係有個市場喺度咁樣啦。咁呢個唔知，咁我哋都邀請咗嗰位老闆就喂350香港，你大家嚟參與下啦，即係真係做落實做好啲啦嚇。OK， 咁啊，第七就係監察廚餘啦。大家都知啦，香港有67%嘅固體廢物就係廚餘嘅，即係大家香港人太過有錢啦嚇，食完就抌嚇，咁啊廚餘啦。咁啊，第八就係鄉郊保育辦公室成立，呢個叫鄉郊保育辦公室。咁你唔知係咩啦？係咪唔好斬嗰啲樹就跌嗰啲雀仔啊？我哋唔知啦嚇，唔好追啲野豬啦。咁唔知。最後仲怪改善維港嘅近岸嘅氣味啊！即係話維港近岸，譬如好似大角咀以前咧，我如果有時過開咧，澳海城出邊咧都好臭下嘅。就係嗰類啦，即係有啲地方咧，即係嗰啲污水系統啊，咩旱季嘅節流器啊咧，就要執翻正佢咁樣。喂，咁呢啲完全真係好細埃嘅嘢咯，係嘛？完全唔係宏大嘅嘢咯。咁我哋就好驚。喂，咁我2030嗰個咩嚇、氣候變化嗰個大動作去咗邊啊？咁我哋驚走數啊！而家真係驚走數啊！ 走藍色 係啊！ 咁啊，老實講啦，即係呢一方面咧，佢有冇走數咧？就或者創科嗰方面，頭先阿 Pegasus 講嗰啲有冇走數咧？就要你兩位老兄咧，就即係睇實啲， 係啦，幫你睇住， 係啦。咁啊，轉頭翻嚟咧，就講重點，講房屋土地。 OK，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